不及看你最腼腆的笑容，任性的时间却不肯停止转动，总在落幕后才学会如何珍重。他们总爱流言蜚语言不由衷，突然我明白你有多孤独惶恐，泪水淹没了爱要在哪里降落。你让尘埃转动，让自己不停默，身在其中绕成圆周，悲欢都全被你包容。你让灵魂转动，用爱燃烧夜空，无可取代的你在我心目中，因为你让生命感动。世界原来只是你我，也许生命只有两个简单选择，谁来当观众，谁在剧情中。渺小的我因为你而勇敢的梦，但愿我能对着你说你多独特，就在不言中感谢你一路陪我。你让真爱转动，让自己不停梦，身在其中绕成圆周，悲欢都全被你包容。你让灵魂转动，用爱燃烧夜空，无可取代的你在我心目中，为你让生命感动。哦哦哦耶哦，你让尘埃转动，让自己不停梦，身在其中绕成圆周，悲欢都全被你包容。你让灵魂转动，用爱燃烧夜空，无可取代的你在我心目中，因为你让生命感动。无可取代的你在我心目中，为你让生命